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如果大家有看过《非诚勿扰》入面呢，第一集呢就是那个葛优啊，所谓那个朋友发明了一个猜情 机， 是包剪搭机的嘛。咁呢如果你人类啊真是那个道德已经提升到咁嘅层面嘅时期，其实都可以唔一定要诉诸暴力㗎喎。 冇错，当然系啦。 猜情寻冇得㗎喎。 冇错，但往往就系好多人呢。 但我哋未去到嗰个层面啦嘛，我哋进化上好低㗎嘛，而家仲系。 同埋太多人系不顾自己，不顾别人嘅利益啦。系去侵害其他人。 但啱嘅，你头先讲过就系、是、我个大前提就系要穷尽理性啊嘛，但系而家我哋离嗰步好远好远啊嘛，所以我点解要做节目啫？点解要写文章啫？我就系发觉我哋根本其实大部分人嘅思维都未穷尽嘅理性，而且系好远好远啊！ 但系我又想讲呢一度，又想讲多啲， 系 就系话我觉得其实咧。我哋某程度上我哋可以理性嘅，但系当人哋唔理性咧，我就支持比较激进。即系点解咁讲？ 你捉住佢同我讲道理咯，锁住佢同我讲道理咯。 我就好想讲一啲咧，譬如而家啲社会现象咧，咁啲人有时系觉得嗰啲一啲比较激进嗰啲政党咧就好暴力啊，即系觉得推铁马都好唔啱啊。其实我觉得咧就真系唔系好够。我就覺得呢啲唔係暴力啊，但係你起碼無論如何咧，比較激進少少嘅方式咧，去爭取你自己嗰個理念啊，即係爭取你自己嗰個代表嗰個政團嗰個要爭取嘅為嗰班人要爭取嘅利益。 但係呢樣咧，嗱呢個咧又好複雜嘅問題。呢個咧就講到嗰個即係手段與目的嘅問題啦。 係， 即係講真，你去到中聯辦示威咁樣，你推鐵馬嚇掟嘢入去啊咁樣，其實你係一個手段嚟啫。但你的目的是什麼呢？咁你個目的一定唔會係推返中南海啦，係咪、你唔通喺中聯辦西環推下鐵馬，你可以推返中南海個統治咩？係咪？咁、所以其實佢都係一個手段，個手段要達到咩目的？其實就係當時民進黨喺台灣呢個立法院嗰度大打出手，攞起接凳啊咁樣嗰啲。其實佢明知佢咁樣唔係足以係推返國民黨㗎，民進黨。但個問題佢就係博取呢個所謂傳媒曝光，引發起啲人嘅關注。是嗎？引發起啲人呢嚟去討論呢個問題咁嚟、去贏取即係某啲人嘅支持就是、最後贏取選票嘛。咁其實佢走去揮拳打人，佢唔其實嗰個目的唔係話真係老羞成怒打佢一拳泄憤咁簡單嘅，其實佢係精心計算過嘅。 冇錯， 佢係一個達到某個目的嘅手段嚟㗎嘛。咁、所以我哋要搞清楚，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呢，你究竟你推鐵馬你燒嘢你掟入去，其實你係手段嚟嘅目的先，其實你都係手段嚟㗎嘛。但係你個目的係咩呢？你要搞清楚。 冇錯，非常好啊，才講。 係啊，係啊。 OK， 咁呢我講埋少少啦。 好啊，好啊。 就係話呢其實都係頭先講過嘅觀點嚟嘅。呢個效率同埋長遠政策嘅問題啦。咁之前就講過，其實民主呢個制度呢的而且確呢，大家可能喺一個討論之間呢係會用好多嘅時間嘅。譬如話可能之前起條鐵路啊， 係啊， 起條高鐵、可能 高鐵咁你話咩前五年、前十年咁樣樣。 冇錯啦。即係我哋唔係話想講返一件事啦，但係就可能真係的確嘥好多時間嘅。同埋就係之前我都提過呢個選舉嗰個任期問題啦。就係話如果你一個政府呢只能夠總統能夠任期係四年或者五年都好呢，咁你好難做到一啲長遠嘅政策嘅。咁其實的而且確係啊，咁但我哋就要面對呢啲現實囉，就係話當你要爭取呢個民主嘅話呢，你要知道呢個係一個犧牲嚟嘅。 係冇錯，一個妥協。 因為就係話你就係起碼無論如何呢，你一係冇民主嘅話呢，咁你就好危險㗎啦嘛。咁所以你就起碼要有個平衡之間呢，咁你都要俾返一個任期，即係你叫做其實才哥好啱嘅，因為才哥之前講咗話其實民主其實呢個制度其實可以話係俾咗四五年嘅獨裁嘅機會。 係啊，我成日都講呢樣嘢，我係支持呢樣嘢㗎。你任內就應該獨裁。 冇錯，其實係啊，其實任內獨裁啊嘛，其實呢個 你任內唔獨裁，你根本係失職，我話俾你聽。 冇錯，的而且確係啊，因為咧，你其實呢個世界咧，你真係要下下好似之前我哋想象話，要全部人一齊傾啊，全部人一齊投票啊，下下咁樣去做一個政策咧，其實冇可能嘅。咁其實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平衡嘅。咁到最尾，咁但係點解譬如話要有一個選舉咧？就係、話，就算我俾咗個平衡你，俾咗個四年嘅獨裁嘅期間你，但係咧到最尾主權咧。都係 喺人民嗰度㗎嘛，喺選民嗰度㗎嘛。 冇錯啦，即係話話事權呢，你到最尾點都要靠民主，就係一個話事權到最尾都係我哋手上嗰度囉。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可以 解釋得到咧，就算佢係我哋明知佢係一個可能好多缺點嘅制度啦，咁、我哋都要做嘅。 係係啊，但我補充少少咧，嗱理論上嚟講咧，個遊戲規則咧，個規則咧應該係咁樣嘅。即係嗱，譬如你即係我比較支持五年啦嚇，因為而家嚟講咧，一方面你就話係世息，即係呢個世間上嘅嘢咧就瞬息萬變係嘛，咁樣咧，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即係人類面對嘅問題咧，係真係非常之龐大，非常之複雜。我哋有好多嘅規劃，好多政策咧係要即係長遠咁作出嘅嚇，即係有個長遠嘅規劃嘅。咁如果你真係太短嘅任期嚟講咧，佢真係做唔到嘢。咁我覺得四年加四年八年咧係太短嘅。咁你五年加五年，即係假設你係做得好而又連任嘅話咧，咁你有十年咧，其實都已經咧嗰個即係政策嘅持續性同個穩定性咧有一定嘅保障。但係唔好忘記，如果佢真係啊，佢嘅政策係走對頭嘅，個大方向係啱嘅，得到選民支持嘅，佢即使佢做完十年，佢一定要落嚟。咁我哋限制個人權力，即係過大啊嘛。但係個問題，佢嗰個政黨一樣可以派另一個人嚟係競選，而到頭來係贏嘅。 即係呢個政黨輪替 係咪啊？嗱，唔係，就係正正就係話佢政黨輪替入面咧，佢可以呢個政黨繼續執政。係 啦， 係 啦，冇錯啦。 係嘛？譬如就算你 A、B 兩黨，就算好似美國嚇民主黨、共和黨咁樣，如果你民主黨即係佢哋係四年啦，嗰八年嗰個總統係做得好好嘅，而家個方向係走對頭 嘅。 咁你下一次咧，嗰、那個人就一定要 step down 啦，嚇，一定要你要落台啦。但係佢再上去嗰個咧，其實理論上都可以係民主黨噶嘛，佢唔一定政黨輪替噶嘛。 冇錯。 啊，即係政黨輪替當然就係嗰個法則啦，嗰個遊戲規則。 就呢個咁嘅 咁但如果嗰個又係民主黨，咁佢當然會延續之前嗰個嘅，即係大致上啦、大方向啦，咁佢具體嘅有微調啦，係嘛？ 冇錯。 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佢又係做得好嘅，理論上啊，即係純粹理論啦，係可以二十年嘅喎。 冇錯。 係嘛？咁所以二十年你唔能夠話佢太短喎，即係嗰個政策嘅持續性同個穩定性。 即係其實呢啲都係一個技術上問題， 但 到最尾咧都係講緊背後嗰個理念咯。即係呢個制度其實係咪真係體現到民主呢個理念咧？ 係啦， 呢件事 係 最緊要。 咁同埋即係你就要付出個代價同一個妥協咯，係嘛？因為你交換得嚟嘅就係話你唔會令到有一個人咧係有無限嘅權力不斷咁膨脹嚇、最後變成終身制。嚇、終身制之後，甚至佢可能係搞復辟，佢就會父傳子，子傳子，係嘛？咁、就不得了啦。 好， 咁啊開倒車啦。 係啦，冇錯。咁講埋就係呢個外仲我哋提過呢個外國勢力嘅問題，即係當時提過呢個第三世界嘅國家咧。係 係 係。咁可能即係當時就算佢真係做到個民主嘅政權嘅，咁可能就會俾一啲可能 帝國主義，我哋叫西方帝國主義嘅勢力。去顛覆， 冇錯。當然呢個係個好現實嘅問題。 係啊，好現實嘅問題嚟。 但係咧，即係我都係現實還現實。但係首先個原則都係，即係個原則我哋都係 要堅持嘅 理念啦。 啱。 第二就係咧，其實呢個咁嘅外國勢力咧，咁其實嚴格嚟講，佢唔係一個民主啊，因為其實佢係一個都係一個霸權，佢係一個專制嚟嘅。 啱，事實上係啊， 係啊，係啊。佢只係話，佢可能就聲稱佢係一個民主啦，但佢就喺佢自己個國家度，起碼就叫做民主啦。 係啦， 但其實佢世界嚟講咧，佢係一個專制嘅霸權嚟嘅。 冇錯，冇錯。 所以其實咧，就算你係支持民主，你更加要反呢個霸權、反專制。 啱啱， 冇錯啦。 係講得非常好。 所以咧，其實財哥咧，一路之前講咧，可能講一啲可能大家覺得好遠嘅嘢，就成日會覺得反美啊呢啲立場咧， 即係香港真係。好難有市場啊！ 冇錯，就但呢個係一個， 但我都係要講嘅， 係冇錯，我係所以其實財哥呢個咧，真係都啟發到我好多，即係睇嘢係可以宏觀好多，就係話其實我哋到最尾，我哋理念上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係到最尾我哋都要反霸權、反專制，唔可以俾一啲少數嘅人咧去侵害其他人嘅利益咯。 冇錯，冇錯。 到最尾咧，想講嘅剩翻就係咧，我其實講咗咁耐咧，我想講嗰句嘢就係，其實我覺得民主呢件事咧。民主呢件事咧，其實到最尾咧係一個爭取利益嘅爭取嚟噶啦。就係話咧，其實講緊民主其實好簡單啦，就係一個人民攞個主權啊嘛。咁但我哋知道而家嘅世界裏面啦，即係我哋身處嘅中國同埋香港咧，其實個主權好明顯咧，話事權嗰度其實唔喺我哋度嘅。即係好明顯喺大陸嗰度啊，可能喺北京度啦。 係 咁樣嘅。我其實我哋要攞翻個政權翻嚟咧，其實我哋係唔能夠希望咧呢、這個幸福有個必然咧，即係會有一個自己跌落嚟嘅嘢出嚟嘅。 係，我就講過啦，方勵之咁樣書叫做民主不是賜予的噶嘛。 冇錯，係、啊、 從來都唔係噶啦。 即係民主唔係賜予嘅。 係啦、 啊。即係咧有班人可能覺得我就想一個幸福嘅，即係想一個幸福嘅生活，想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其實呢件事咧係你可能真係我都好希望嘅。 啊，這個的確的而且確是一個幻想來的。 嗯， 即是我們如果在這個世界裡面呢，即是想即係可以大家爭取到自己嘅理念，同埋我哋有我哋自己民主呢個理想啊，爭取自由呢啲理想咧，其實大家到最尾咧係的而且確係要好大犧牲同埋要付出咯。 嗯， 咁咧可能我之前見到嘅事就係話好多人咧，即係喺香港咧，即係可能就算連一啲遊行啊，甚至乎之前一啲投票嘅嘢咧，其實佢都唔係話好踴躍嘅喎。 嗯， 即係我哋。其實我哋都未爭取到民主呢件事嘅，但我哋就算喺連呢啲咁嘅地方咧，咁都唔係話好踴躍去支持呢個民 主。哦，咁呢個就好即係多種方面嘅理由嘅，即係一個就係佢我都講過民主嘅敵人啦，上次咪分析咗有幾種人嘅係嘛？咁有啲根本就係既得利益者，佢根本就已經歸咗邊㗎啦，佢就係建制派嚟嘅，佢就為咗利益嘅啫。咁但係有啲咧，佢都係擁建制嘅，不過佢就唔係為咗利益為主嚇，佢有背後嘅理念，佢係信建制嗰套嘅咁樣係嘛？但另外一套咧就係話，即係佢雖然唔係好認同建制，但係佢覺得咧民主呢樣嘢咧就不是一個好東西嚇，即係佢都好擔心咧，即係你知嘅最叻咧，即係中國人咧就係即係會捧出一樣嘢嚟嚇你，就叫咩？就個亂字嘛，佢就好驚會亂嘅嚇，即係你知啊，成龍大哥啊就最中意講呢樣嘢啦，中國人唔管唔得嘅咁樣嚇，即係會亂嘅咁啊，即係其實好多人就係即係好多人雖然係即係傳媒啊覺得梗係鬧啊成龍鬧都緊要啦，但係其實好多人咧佢冇出聲咧，因為佢唔夠膽出聲，因為佢係附和成龍嘅。因為其實個心入面係咁諗嘅，不過費事俾你鬧啦，係嘛？其實香港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我話俾你聽。咁但係當然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是真係佢係政治冷感。咁學你話齋嘛，頭先你都講噶，其實唔係個個人會咁熱衷於政治噶嘛。喂，我想安居樂業啫，係嘛？養妻活兒啫。 如果佢係咁政治冷感咧，即係佢願意將佢嗰個選擇權交俾人哋咧， 係 咁，我哋更加需要咧爭取我哋要爭取嘅理念咯。所以咧呢件事咧，民主咧，其實財哥之前講過好多次，就係話呢個真係唔係次語嘅，真係要大家爭取。係 一定要大家爭取嘅。 真係唔好話。諗住可以大家即係坐喺度，即係 係啦係啦， 就可以得到呢件事。 咁當然我特別呼籲嘅咧，即係雖然我梗係個個都呼籲啦，咁我特別針對梗係年輕人啦嚇。咁、樣咧，年輕人嚟講咧，即係你上年紀嘅嚇、即係特別去到四五十歲或者係更上年紀嘅。咁雖然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即係遊行啊、示威都見到好多上年紀嘅嚇，所以我就對佢梗係好尊重啦。其實我自己都已經去過喺嗰類別嘅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最緊要啦，嗰、那個政治冷感咧。如果係佢向到四五十歲政治冷感嘅咧，或者佢根本就完全係傾向建制派嗰啲咧，其實你改變唔到佢噶啦 ，Jeffy 係嘛？你唔會嘥咁多口水啦嚇，即係你咧正所謂力要用喺刀口上啊！我哋嘅主要嘅集中火力咧，就應該用喺咧就係嗰啲即係十零歲。或者廿零歲，或者最多去到三十零歲嚇，嗰啲人嘅啫嚇，即係佢哋有好多即係改唔到啦個頭腦已經，咁咧就呼籲佢哋咧，其實係所謂政治嚇，即係國父孫中山話齋係就眾人之事，咁而且呢樣嘢嘅話咧，你唔去爭取咧，其實你話人哋同你爭取，但人哋爭取嗰樣嘢未必係你想要嗰樣嘢，而且咧團結就係力量。係嘛？我哋上次都提過咧，就話喺呢個投票嗰度咧嚇普選咧係有一個問題，就叫做搭便車嘅問題啊嘛 ，free rider 啊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啊個人嘅理性咧，就係集體嘅非理性。咁啊個人咧都以為話，唉唔使啦，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係嘛？你去投票咪得咯，我唔使投啦，係嘛？我唔信我一票啊能夠左右大局啊，咁啊啱嘅喎。純粹從我個人嘅角度嚟睇咧，一票啊真係冇可能左右大局啊！你幾可見過有啲人係即係選舉哇，真係爭到爭崩頭，最後一票落敗㗎嚇，絕少㗎啦，係咪？就算你話爭都爭幾百票，或者最多一百幾十票啊，係咪？咁你話咁就算一百幾十票，我一票都冇用啦，係咪？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大家要明白佢所。就算佢爭幾百票、幾千票都好，其實每一票就係咁樣輸㗎啦嘛，就係、是、嗰個人係嘛，佢一係唔去投票啊，一係咧佢投咗第二個，咁佢咪咁輸咯係嘛？咁所以你個人嚟講咧，你嗰個邏輯推論好似係啱，但係原來集體嘅推論咧加埋咧，其實就唔啱嘅啊！所以個人嘅理性就集體非理性，呢、這個係基本係即係小學常識一二三，希望大家要了解呢樣嘢。咁所以咧係我哋真係要爭取，不時自喻的。每一個人都有佢嘅責任咧，即係嚟出嚟。咁我唔係話叫大家咧，即係嗰個所謂泛政治化嗱呢樣嘢咧，即係我細個或者去到青少年嘅時期咧，我都即係深有所感啦。因為我成日翻大陸嘅嗰陣時，咁翻大陸嘅時期咧，我就完全明白咩叫泛政治化啦。即係話乜嘢咧都係政治化，咁係好得人驚嘅。咁甚至咧去到一個咧，即係毛澤東時代咧，文革嘅時期咧，叫做政治恐怖主義或者叫做道德恐怖主義啊！即係每一樣嘢，即係飲杯茶啊，即係甚至去下洗手間咧都。